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我们在这儿还是先祝大家11快乐， 哎， 对吧？希望大家11的时候吃好喝好玩好，非必要少聚集，是不是？现在还是这口径啊？ 哎，当然了，如果要是喝好的同时，您就别开车了。 哎，对，这也非常重要啊。 夜幕降临，京城夜生活按下了开始键。青年路附近一家网红火锅店里，哇、人声鼎沸，门口有多位食客排队等位子，他们有的相互聊天，不时发出了笑声，有的则低头玩着手机。在他们身后的墙上悬挂着这个店面获得的6块金色奖牌，在灯光的照射下烁烁生辉呀、哎呀，从内容来看啊，这些悬挂的牌匾啊，分量个个可不轻啊。时间集中于2019年2月到4月，除了2块内容是授权和加盟的牌子之外，其余4块奖牌的内容分别是中华餐饮名店、中华名小吃、中国绿色餐饮名店、某某节目推荐品牌。而颁发奖牌的单位中则有3家中字头的组织，另外一家是某电视台。现场一名食客呀，盯着一块中华名小吃的奖牌表示疑惑，因为 他这落款单位是四川美食大会促进会。这个食客就表示自己在四川啊待了好多年，很喜欢吃火锅，但这个所谓的促进会的名字还是头回听。再说了，以这个单位来授权中华名小吃，反正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当然也可能是孤陋寡闻了。位于簋街的一家火锅店门口同样挂着9块牌匾，其中一块是授权特许加盟的牌子，另外几块则是十大火锅品牌、放心餐饮、10家企业、中华美食名店等等牌子。而从这些奖牌的颁发单位来看，哎呀，这个落款均是中字头的机构啊。餐饮店的奖牌是哪来的呢？记者调查发现，有关餐饮店面授权牌、获奖牌等制作售卖的生意在网络上已经是一个产业链了。 在这个搜索引擎，你比如说搜索一下哈，这个饭店奖牌四个字，瞬间啪啪弹出好多的网址和页面啊，比如说类似什么饭店奖牌制作哈、饭店奖牌批发价格、市场报价哈、这个厂家供应等等内容啊，这不尽相同。而在一家电商平台上，你输入一下饭店奖牌，同样也弹出了贼多商家。这些店铺呢，主打的是免费定制，多种材质和工艺选择，破损补发啊。这个页面排名前3名的这个店铺分别有1073人付款、2115人付款和593人付款。登录一家页面比较粗糙的哈，叫做中国品牌调查统计中心的网站，记者也联系了负责人，在简单的交流以后呢，负责人发来了一张可以办理奖牌的名录，比如说中华名小吃2000块钱一块啊，中国特色餐饮名店2000块钱一块。负责人表示说，一般的这个制作流程呢，就是您提交一下店面资料，然后预付一半的钱，办好以后您在网上也查了没问题，付尾款，基本就是一周就能给您办好。 而当这个记者询问在什么网站我们能查询，负责人发来了一个叫做中国品牌发展促进委员会的网站。这个委员会呢，注册地是在香港，专业从事国际品牌调研、品牌培育发展啊，这个品牌认证推广等等，反正也不老少。东北某地的美食协会啊，在这个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有备案。目前呢，运行状况是正常。记者呢，以这个火锅店老板的身份，也咨询了一下人这个网站。负责人说呀，这个我们每年都会组织一次比赛来评奖，一般都是团体参赛的形式，全国统一的报名费是3800。我们呢是正规注册的地方，而且我们这确实是全国性的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今年的评奖活动9月份已经结束了啊，你这个如果实在想要。可以给你补一个啊，牌子你想叫啥叫啥啊。一般呢，我们这儿提供的就是最佳风味啊，最佳风味特色。当记者这个对交钱以后是否能评上，你们这不是比赛吗？负责人说，那也不用操心，这凭啥交钱给牌子，现在不就这么回事吗？记者也打开了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系统，分别输入了在网上能查到的好几个这个所谓的颁牌的机构，得到的答案都是搜索到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为0个，其中啊民政部门登记为0个，就是刚才咱说到的那些可能都查不到啊，包括在很多那个专业的企业查的那些网站上查也没查到这些机构的信息。其中啊，中国品牌认证委员会人家拥有自己的网站，然而这个官网名称是繁体字。记者拨打了这个上面留的客服电话啊，这个也是表示是空号，然后多次拨打预留的这个联系人手机也没人接听。按照这个组织官网预留的地址，按图索骥发现是一写字楼，记者也联系了这个写字楼方面啊，这个租赁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和他们签署入驻的企业有50多家，但是没有您刚才说的那家，看来一切都是假的啊。比如这个鬼街某火锅店啊，里边悬挂的奖牌当中有一个叫中华餐饮美食协会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身份同样存疑啊！记者在刚才我们说的网站上，查询了一下他的备案信息，在地方登记的社会组织当中，只有一家东北某市开头的中华餐饮美食协会啊。记者也联系了这个协会的负责人，对方表示说，哎，给你们办证那个假的，不是我们干的啊！这个名称中带有中国字样的各种合法的社会团体啊，必须得有这个登记备案的手续啊。专家也说了，如果没有在这个民政部门登记备案，那大概率都是所谓的山寨团体。而这些山寨团体除了卖给您各种各样的牌子以外，他其他的就不干什么正事儿，就是敛财，是不是？但是你是让消费者自己判断，确实是挺难，是不是？王维进店会看这些牌子吗？ 不看， 不看。为什么？ 包括点评不看， 都不看。 哎，不看。 那你怎么选择？你就靠朋友，是不是？ 不靠口口相传， 口口相传， 哎， 觉得好吃，你 对朋友去尝鲜。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你走到一个地儿，就是走到一个区域，你不太熟悉了，因为你在北京，你是餐饮店，你很熟了。不是咱到重庆或者到哪儿，这地儿你也不熟，你也没朋友，那你必须就得依赖这些所谓的他店里头的招牌，宣传度怎么样，对吧？包括你说那个什么什么点评在那个里头的评分怎么样，所以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其实还是挺有依赖的。包括若干年前我接触过一个杂志，杂志还挺大挺有名的，每年都会评，比如说这个王维杂志10大年度10家餐饮品牌。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怎么评出来的？一开始的时候确实还是请了很多专家什么的，然后大家来评一评，所以一开始大家很认可。到后来整个纸媒的那个再往下坡路走的时候，广告也很成问题的时候，再评，他说就是那就先紧着广告商呗。说那个怎么来评这个东西，说当然你一部分你得自己，不是我得写这申请书，我寄到那个杂志社什么怎么着，但是我说那都寄，那最后谁得奖，那就是谁投钱了谁得奖呗。就是正经的杂志评出来的这些东西，有时候你也难免会闻到这个资本的味道，也不见得就都是 公平的、 嗯、 所以就这个做的好不好还是得坐下来吃了您再判断，墙上挂那些我觉得都不是太靠谱、 嗯、 更何况这些个山寨机构实在是太多了，咱就一挂说中华老字号，最起码这店就一点，别管谁评，它得存在得有一个硬标准，50年以上才能叫老字号、 嗯、 对吧，你如果说这店这块都没有50年，对吧，这店您的说我在这儿住了一辈子，这店3年前才开的就中华老字号了，这根本就不合逻辑，是不是， 那嗨，可以理解 啊， 但是我刚才就在想一个问题， 嗯， 既然这些机构都不存在， 哦， 你找他做干嘛呀？ 自己做一个得了， 这不就完了吗、 啊？人家那还要在网上能查着，是不是？就是自己骗自己，还得演的全套。就是我这牌子不是纯假， 啊、 就是你得证明我不假在哪儿。你在一个网站上能查到我这个组织机构代码什么的， 但是那个网站人本身也非官方啊。 对，这就是他逻辑不通的地方、 嗯，对吧？ 但是人家要卖你这2000块钱，人就给你提供，你这其实是能查着的。咱不知道说，嗯，办这些证的这些个餐饮企业，他是真傻还是假傻啊？也有可能他们也是间接被骗了。说那王维开了一餐厅，说你看那个有一网站，我2000块钱就能给我评一个什么什么奖。孙涛一说，哎呦，好啊，2000，但是我也得问王伟，什么机构正不正规？没问题啊，你看我们这是什么什么协会，中字头的，哎，你在网上能查着这企业，能查着你这证书编号、获奖信息，从查你就觉得哇，真的，是不是？2000块钱可能就挣了。像你那样的那个，你自己挂着你也心虚，是不是？ 大城小事周末版。聊聊大城市里的小事情。 在北京的海淀区啊，有一位70后的快递站长啊，小蒋吧， 嗯， 从今年的3月开始，他每天3趟上门呢、啊，为小区的居民送快递。他为减肥，他故意不用电梯和电动车， 嗯， 选择步行， 哦， 爬楼梯。近2个月时间。他从原来的体重207斤已经减到了现在的168斤。 哦， 虽然每天工作很累， 嗯， 但是人小蒋认为值， 嗯， 把活干好了，同时我还锻炼身体了，而且我这减肥了。 哎，对，我觉得大家现在可以转换思路。我现在其实好多时候跟这位朋友的思路有贴合的地方。 呦呦呦， 就是比如我现在上下班， 嗯， 我能走或者说能骑自行车， 嗯， 我就选择这样的方式， 挺好。 我觉得我工作不算特别忙的、 嗯、 但是有好多朋友可能工作比我还忙， 嗯， 你单拿出时间让他2个小时、 嗯、 3个小时去健身房、 嗯、 确实没时间， 对，差点意思。 但是每天你就把你必须经历的一些阶段， 嗯， 你能不能转化成锻炼， 嗯，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思路就是能坐车能开车能走能骑自行车、 嗯、 我尽量选择后两种，要不着急我就走一走。其实每天，嗯，在现在天气还不算太热， 嗯、 走一走，路边的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呢，你每天好多朋友不是还要会刷那个步数啊什么的， 嗯、 大家还互相攀比什么的、 嗯。 而且好多那个网站上什么的都有你那步数。其实我发现还能做公益，就是你能每天你走的那个步数捐了以后， 嗯， 还能我这两天捐的那个是为那个阿坝地区修一个足球场啊什么这些，我觉得你既锻炼了还有意义， 嗯， 而且你每天确实没时间锻炼的话，那你走的这个路上把它利用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一举多得吧。但是我也能理解有的朋友真的工作累到确实就想马上回家躺那儿， 嗯， 不想动， 是 我也不强求，但是就是大家能不能，有的时候转换一下思路、 嗯。 其实我倒是想啊，休息分特别多种， 嗯， 大多数的现代人都不是身体的特别 劳累，对，是精神， 主要是脑子累， 精神， 对不 对, 对？你看我昨天一直干活，其实你就是一直坐在那儿， 嗯， 你是眼睛累，脑子累，就你一直对着电脑。到后来我有一段我干不了了，我就是一看电脑眼睛就流眼泪， 对、嗯， 我就去洗了个澡，回来接着干那个活。 嗯， 但是你说你身体特别累吗？ 嗯， 你没有特别累。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你锻炼锻炼，比如去楼下公园走一圈， 嗯， 或者说跑一会儿步，锻炼1个小时， 嗯， 其实等于是一个休息。 嗯， 对我来说啊， 对， 就我觉得大家 换换脑子， 嗯， 就算是休息。 嗯， 这你看，我有时候干活干得特别累的时候，我还喜欢在家，比如打扫打扫卫生，就是花个五分钟、十分钟时间，其实也是换脑子。 嗯， 就是你打扫卫生的时候，其实你大脑可以放空， 嗯， 就你就机械的，你就擦，你就吸，哪有土，你不用思考啊。 嗯， 这个时候其实脑子是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 哎呦呦呦， 就是非常好的。 嗯， 然后包括你看，我有时候那个写东西写的时间长了， 嗯， 我就拿那个东西我画一会儿画， 嗯， 你又换一个脑子， 嗯， 其实又是休息。 嗯， 我觉得大家就是把休息的概念别就局限在就只是瘫痪在床上，然后其实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能让你达到不同的休息， 嗯， 对吧？其实挺好的。 是是是是是，也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运用好你的工作和休息的时间？ 对，就是我觉得你像刚才我们说的，有的书， 嗯， 可以不看，类似像成功学呀，啊，什么，王维觉得没意义，我也觉得可以，确实不看。 嗯， 但是有一些时间管理的书， 对对，可以， 包括一些记忆方法的书， 是是， 我觉得那些书如果您能真正学到精髓的话， 嗯， 其实会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 嗯， 好多人没时间，就是因为时间其实管理的有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对， 还有一部分人天天跟我说没时间，但是你问我，就有一朋友，我说你怎么最近又胖了？当然这话说的人你可能也不爱听。 嗯， 说我最近的工作忙呀，那都没时间。我说你下楼溜达溜达，不是办健身卡了吗？你跑跑步啊什么的。 嗯， 就你们楼下五分钟走。哎呀，我哪有时间？但是你跟他聊，说最近韩国那个综艺看了，昨天刚看，说那个美剧的，哦，昨天晚上更新的，我都追了两集，实在太棒了。你会发现他对他感兴趣的事永远有时间，是不是 借口 啊？没时间永远是一个相对的。 嗯， 翻着我们的照片，想念若隐若现，去年的冬天我们笑得很甜， 也许你已经放弃我，也许已经很难回头。 闻，也可以很有趣。大城小事周末版，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近日啊，一组数据成为了微博热搜。全国有1.75亿的90后，其中只有13.4%的年轻人没有负债，而86.6%的90后都接触过信贷产品。那记者呢，走上街头，在大学生聚集的几所大学的附近吧，进行了街头调查。在一共50名受访大学生当中，使用消费贷款的有32个人，约占受访者64%。未使用者当中，多数表示用生活费就足够日常生活的了。有一名学生表示，自己很担心开通消费贷产品之后控制不住自己，因此一直就没有开通。对自己想要的价格较贵的商品，要么攒钱然后再买，要么只能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以后再说。多数使用者呢表示了使用的额度很少，每月使用的额度在1000块钱左右，只购买日用品。在32名使用者当中呢，多数会绑定银行卡后每月自动还账。有3个人出现过还款困难的问题，其中一位曾经用花呗买过大额的商品，可之后忘了这事儿了，又把生活费花了不少。直到下个月，哎呀，还得还钱的时候，才发现，哟，钱不够了。在那之后，他向家长进行了求助，随后调整了自己的花钱方式，以后只在小额支付的时候才用花呗，目的是增长信用值，大额消费则会直接用卡里的钱。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啊，多数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开通了消费贷款的产品。这种不知不觉到底是有多容易呢？记者进行了实际的操作体验，在淘宝天猫商城可以使用花呗，在支付方式选项当中，花呗的这个右上方啊还写着推荐二字，在京东的商城可以使用京东白条，选择一样商品的时候发现用打白条的方式支付还可以立减50%。此外，携程出行 APP 提供了携程拿去花这个服务，手机微博的微博钱包当中则提供了授信额度支付，美团平台曾经呢也开通过美团月付功能，广告语为这月买下月8号付 啊。这些消费信贷产品呢，采用的都是你先消费后还款的支付模式，相比于过去咱们开通信用卡基本也是这个模式啊，那个但是信用卡还需要的一个验证工作啊，这些产品开通啊那门槛更低，甚至有一些产品的宣传语就是一键开通啊。记者对于产品进行了逐一的尝试，比如说花呗啊，点击开通按钮以后只需要您刷脸就能开通啊，这个提供的额度是2000。京东白条呢，需要您填写一下姓名电话住址，无需刷脸啊，提供的额度是3000。携程拿去花啊，点击这个支付宝快速验证，验证成功以后给出的额度是12000。微博的这个授信额度支付则稍微麻烦一点，需要上传这个身份证 然后刷脸，审核结束以后呢，给出7969元的额度，这有零有整的。在各种产品的这个服务协议当中啊，都会写到还款逾期的惩罚措施，比如说花呗啊，这个罚息是每天5%啊，这个京东白条每天也要收取这个未还款的5%作为日服务费，此外呢，还需要收取每天1.5%的违约金，类似携程拿去花，还有这个微博钱包，则没有在服务条款里明确的写出违约金或者是滞纳金的标准，而是称要以系统生成的电子信息记录为准。对于这个消费自控能力比较差的年轻人哈，这管住手的最好方法就是关闭这些产品啊。记者也发现了啊，这些刚才我们说到的产品啊，那个关好像没有开那么容易，开好像你点就开了，那个关找半天也找不着哈。比如说啊，在关闭京东白条的时候，记者就遇到了困难啊，在这个手机京东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关闭按钮，点击啊咨询客服，却跳到了这个京东金融 APP 的下载栏。下载了 APP 以后啊，记者通过这个客服栏当中一大堆啊，找到了如何注销白条的选项，点击啊选择了不想使用以后，客服还发来了还有很多优惠哟，注销以后可能无法再开喽这样的提示啊。随后记者选择坚持注销啊，系统居然又说啊，如果暂时不想使用，可以先不注销，而是锁定白条账户的功能，随后才给出了注销白条的链接。而类似像什么微博、钱包等等这些，记者找了半天也确实没有找到关闭的方法。王维这些都没用过， 没用过。 好、哦， 对， 信用卡用过， 信用卡用过。 好、哦， 但是信用卡基本上现在我该注销都注销了。 哎，为什么？ 就是手里留一张信用卡够了。 为什么 你不用好几大行我都来一个 啊？ 你不大。 哎，我现在啊，信用卡基本也注销的差不多了。 嗯， 就是我，但是我最近又有点抬头的趋势，倒不是说我不够钱花了啊，需要他那个预支，是因为有一部分卡他出的那个样子特好看，不是有一个银行出了一套什么什么系列的那个卡，我觉得那个卡面设计的挺漂亮的，而且呢，我选择的都是那种没有什么年费，就是你申请了以后你就拿着，也你不消费也无所谓，就是因为我后来想到，我一开始也想，因为我用的信用卡次数也不太多，我想要不也给他注销就完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地方还是需要信用卡，比如说你到外地旅游的时候你要租车， 对， 好多地儿租车就需要信用卡， 对， 对， 对， 对 吧，所以我一想那租车玩这个还是挺常备的一个需求，那我保留一张，我就保留了一张挺好看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像什么花呗啊这些我也经常在用。我现在说完这条新闻我就回想自己怎么开通的这个，我觉得还真是不知不觉，因为我都没有记得我有什么刷脸呀什么的这个认证这个过程，也可能是认证我忘了啊。但是总之的感觉就是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确实就开通了，而且它会有很多那个链接啊，就是你比如说微信支付啊什么这些支付，它默认就是那个选项，你就自己支付了。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好处，有这也得跟大家分享，咱不能老说人家这些东西的不好啊。就是积分儿，我原来对这方面没研究，但是我昨天突然收到一个短信，说是您在哪个哪个地儿的积分还有多少多少天今年就清零了。我一看哎呦还挺多积分呢，我就上那个积分里头看了看，于是我就由这个对比了一下，我有几个，比如说我有两个银行的那个信用卡嘛，我就分别看他俩的那个积分能换什么东西，包括咱们用的那些什么花呗啊白条那些东西它也存在有积分嘛，我就对比对比发现里头其实有好多东西，大家如果活学活用的话其实还是能占一点点便宜的，因为你现在咱们都是虚拟货币了，不像过去你拿着纸币出去，大家基本都是手机端，那你是通过你的实体的有钱的借记卡呀还是通过那些卡， 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左兜掏右兜这么一个过程。只要你现在能设那个什么，比如说自动还款啊，类似这些，它其实不麻烦。嗯，就是你也不用盯着说每月到几号我还得去还款什么，电脑就都帮你搞定了。但是你同样是花钱，比如说你一年买菜什么，你日常消费可能要花五六万块钱，这五六万块钱在好多地儿，比如我今天早晨就用我那快到期的那个积分兑换了一个卖饭食的那么一个炒锅，我觉得还挺好的。虽然可能在外面卖也就是两三百块钱，但是你兑换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那你就用纸币在外面花，同样花这些钱，没有人给你。包括现在好多人在家都用那个什么各个会员看各种视频，我过年的时候因为今年疫情嘛，在家待的时间比较长，跟我妈在家，我说咱没事干，咱那个我给你们弄点那个电视剧你们看吧，就需要会员。这时候我就想，哎，我有那么多积分，我兑一个，哎，给我妈兑了一个月的哪个视频的会员，哎，老太太自己在家看了一个月电视剧，也挺高兴的。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附加值。 对， 网上还有很多咱们所谓的那些大神啊，就是人家那个倒信用卡呀什么的，那更溜，有各种各样的攻略，那些看的我都头晕啊。就是人家比如说用什么什么行的什么什么卡，在什么什么地儿，比如说订酒店的时候能打多少折，在那个地儿吃饭的时候能有什么样的优惠，每年到哪个哪个活动的时候你用哪张哪张卡，人家手里那卡都是十几张，可能就一本全是卡，得干什么用什么卡。就是人家那个琢磨完以后，你会发现按照你要是真的不怕麻烦，按照人家那个攻略下来，那省的钱也是贼多贼多的， 是 吧？ 是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看到它的好处也要看到它的坏处，就是你有没有自控能力，能不能支撑你这个预消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所以信用卡就跟刚才咱们说的网络的这种啊，白条也好啊，花呗也好，性质是一样的。但是真的咱们就换言之啊，就是不能只关注九零后 哦， 咱们也得关注现在的老年朋友， 老年你我这样的， 不，咱们都属于中青年 啊。 老年朋友，因为他们使用手机的这种付款方式相对少 啊， 我是说基本都70岁以上的， 嗯嗯嗯， 对吧？他们可能以花现金为主， 哎， 一定要关爱他们， 嗯， 不仅仅是因为你关爱他们，就是相当于关爱未来的自己，不仅仅是这个， 对对对。 再其次 啊， 你没发现吗？70岁往上的老年朋友们 啊， 很少贷款， 很少贷款， 所以 因为人有钱呀，人家挣一辈子钱，人还贷什么款？全是现金， 所以人家是硬消费。 那当然， 千万不能瞧不起他们。 那是呀， 就人家说，嗯，我买过这个，一定不是花呗， 当时就给你现点。 所以啊，要关爱他们 啊， 千万别说人家没扫码结账，人家是拿钱包里的钱，你就另眼相看 啊， 一定要对他们好。 对，都有可能拿着麻袋去，是不是？ 而且回头客， 买房都是全款，对不对？年轻人现在好多东西你还思考思考，哎呀，10000多挺多的，我要不下个月再买吧。人家你只要说阿姨这能长寿，10000多当时就给你掏，有可能是不是？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什么保健品呀、电椅子怎么卖出去的，还不是都挣这些人的钱。但是我跟你说，刚才你说的老年人现在都用现金，现在渐渐也改变了，我跟你说，就连可能伯父伯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可能在这方面智能手机用的稍相对差点，我爸妈这个年纪60岁多一点儿，用的现在非常溜了。而且啊，最近我发现，原来我也老跟他们说，我说给你们开通了支付宝、微信支付都给你们开通了，这下你们再出去玩其实不用带太多现金，也不安全啊，小偷容易偷，拿着手机他不会出问题。我说我还给你们讲，我说你看这里头人都给你，比如说有保险，如果被盗了有10万的那什么先行赔付啊什么的，他们还是不爱用。那天有一个契机，就是我们家交水费，交水费本来都是我爸呢，每次是去银行交，但是那两天不是我爸摔了一下吗？他出不去了，出不去了。然后正好我回家了，我爸说咱该交水费了，孩子你去给把水费交了吧。我说这不用，不用出去交了。我说咱现在那水表、电表全是智能。 对对对。 我说我不是给你下，比如说类似支付宝那样的东西了吗？ 微信什么都能付。 你在那个微信、支付宝，你就找那个就能付。我妈说那行，那我给你交，我也试试。怎么用啊？就是我妈前一天出去的时候啊，她没带公交卡，没带公交卡呢，我姐在支付宝上给她领了一张公交卡，这不是支付宝上就有吗？那个什么生活里头，她就觉得哎，这东西 还能这么用，多方便，以后我不带公交卡了。就是他当时那个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呀，他说这个我也来，我也来，以后他就用这个，我就教他，我说你看咱们家那个水费单子上都有咱们家那个用户号，你保存一次以后，他以后就会自动按照这问你是不是交这户，但交了几次以后，他就会默认为这是你家，然后你就每次点就行了。我妈交完以后发现，哎，咱们这个月具体多少钱我忘了，可能交了30，说你看还给我减了5.5块还是几块钱啊，就是因为他针对那个新用户第一次使用店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我妈当时就特别高兴，她说以后我出去我就用这个，你说买东西今儿给我省5块，明儿给我省5块，这省不少呢。 不，这么支付没有问题。 嗯， 我的意思就是老年朋友们千万别学会了提前消费， 提前消费。 如果要那样的话，那咱们做子女的就随时准备那句四字词。 四字词什么？ 父债子还。 这也有可能。我那天看马家辉写的一个文章里头，马家辉说他爸爸在年轻的时候迷信， 嗯、 找人算了一个命， 嗯、 说你这辈子呀就活到60岁、 嗯， 说你也别想着说我能长命百岁。没戏啊，所以他爸呢从50来岁开始就已经做好准备了，说我这辈子就活60岁啊，到50岁的时候他爸就什么都不干了，说剩下的10年我要享受人生，然后就带着他妈到处旅游，然后那个吃香的喝辣的，就在这10年间把前50年积攒的所有财富在60岁的那一天之前全部花得干干净净。但是到了60岁以后，他爸发现我也60了也没死啊，而且马家辉说我爸不光没有去世，身体还非常好，到现在已经很大年纪又，但是他一分钱都没有了。这之后就应了你刚才那句话，倒不是父债子还，就是他的所有的生活全部压在了我身上，他倒是活得挺高兴，但是我感觉我可能活不到60岁了，就存在这个问题。 最后的战役中说到第1943军队不弃之后，想见但爱却开不了口， 倒数后开始与安静斗牛， 冲锋军风一扫过过去的印象，不再有金花飘散，从前励志晚一去都碰破， 听妈妈的话别让我受伤， 你的冷箭口分裂了你我，同一种调 在爱情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健康生活方式呢，要从点滴小事开始做起，比如一日三餐离不开盐。虽然每次的用量少，日积月累下来却对身体的影响有点大。食盐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重要的调味剂，其主要的成分是氯化钠。食盐呢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法，常见的大概有几种啊。第一个，按照原料来源可以分为四大类。海盐、湖盐、井盐和岩盐、矿盐。海盐呢，当然就是海水当中引入到的盐田，经过晒呀、蒸发呀、结晶而成的。湖盐呢，当然就是从湖水当中为原料提取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岩盐和矿盐，当然就是属于地层当中的矿物质啊，然后提取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食盐当中97%的成分是氯化钠。尽管不同来源的盐当中所含的矿物成分啊是有差别的，但一个人每天吃盐也就是几克，无论海盐、湖盐还是其他几类盐，营养价值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选择大品牌最普通的盐就可以了。它没有什么高低贵贱， 不用买那什么什么蝴蝶盐又这盐那盐，就是好看，对吧？那个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那按照是否纯化处理，那可以分为粗还有细。那食盐的原料呢，经过纯化处理成为杂质少、颗粒更小的细盐，也称为精制盐。未经纯化、杂质多、颗粒大的，我们俗称为粗盐。那按照是否加了碘，那又可分为加碘的和无碘的。那我国自1996年起推广加碘盐，添加了碘酸钾、碘化钾或者是海藻碘，其中海藻碘吸收率是更好的。那按照是否加氯化钾，可以分为低钠盐还有普通的盐。那钾离子呢也能产生一定的盐味儿，就是所谓的那种咸味儿啊。食盐当中呢加入了它，在获得相同的咸度的前提下呢，摄入的钠就会少一些。不过呢，钾离子含量高的时候呢会有苦味儿，所以也只能是取代一部分的钠。普通的盐当中氯化钠含量一般呢是大于等于97%的，低钠盐当中含有70%到90%的氯化钠，其中10%到30%是氯化钾。 刚才王伟给大家把这盐简单的 介绍 了一下区分啊。这个好多大家在市面上都能看见，这又是高级的盐盐吧，又是什么这个什么海盐吧，大家好像觉得就比咱普通那袋盐听着要高级似的。其实真的高级只是在价格上和包装上，实际吃起来 我个人感觉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对吧？包括那个现在很多高档的铁板烧会跟你说你这必须得配海盐什么的， 嗯， 你要让我吃，可能咱这个感官系统确实没有人家那么 没什么， 我确实吃不太出， 也没有那么灵敏。 哎哎哎，那接下来那咱们说点这个实际问题， 嗯， 很多人说你看咱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嗯，大家吃的东西也很丰富了， 嗯， 还需要专门再吃这个加碘盐吗？啊，碘呢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营养成分之一。从1996年开始，咱们国家开始实施这个食盐普遍加碘的政策，家家户户咱吃的都是加碘盐。现在呢，大家到底要不要吃啊？2017年的时候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了全国生活用水碘含量调查工作，并在2019年首次发布了水碘地图。根据这份地图啊，我国83%的地区水碘是小于10微克每升的，其中就包括咱北京啊，14%的地区水碘在10微克每升到100微克每升之间，3%的地区水碘是大于100微克每升的。所以啊，咱们卫健委的建议就是，生活在水碘小于10微克每升的地区的这个朋友们是应该吃加碘盐的啊。这个水碘呢大于100微克每升的地区是应该吃无碘盐的啊。由于人们要连续100天不补碘，就会出现这个缺碘的症状，因此包括北京居民在内的大部分的咱们的中国朋友都是需要长期使用碘盐的。生活在这个高水碘地区的人群呢，需要吃无碘盐，例如比如说江苏啊、浙江啊、福建呀、山东等沿海地区的居民是这样的啊。而生活在这个14%试碘地区的居民呢，是否吃加碘盐，您可以根据今年3月份最新公布的这个碘缺乏地区和试碘地区的规划标准来判断啊。因为疾病而不太适合吃加碘盐的，例如说有的朋友有这个甲状腺疾病的少数人可以不食用或者是少食用啊。低钠盐呢是适当的降低食盐当中的钠含量，增加钾含量。低钠盐啊适应比如像高血压呀、这个糖尿病啊等等心脑血管有疾病的朋友食用，但是高血钾患者和这个肾功能异常的人群是要这个谨慎使用的。普通的健康人呢，应该食用加碘盐，尤其是青少年、孕妇、哺乳期的妇女等等，这个更应该食用加碘盐啊，要预防这个碘缺乏症。在咱们国家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当中，是允许用于这个食盐当中有几种添加剂的。大家现在也别一谈这个添加剂就色变哈，比如说二氧化硅呀、这个硅酸钙呀、还有柠檬酸铁胺呀、亚铁氢化钾和这个氯化钾。其中前四种都是抗结剂啊，抗结剂呢经常出现在各种干粉当中，比如大家喝的什么咖啡粉什么的都有这个啊，作用就是防止它结晶啊，这个或者说这个颗粒聚集结块，保持它的松散性和自由流动。抗结剂对于这个食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食盐是非常容易吸潮结块啊，结出的块还很硬，难以打散。过去的盐呢不加抗结剂，经常结成大块啊，被称为盐巴，不便食用。这个抗结剂的加入呢，可以使食盐的颗粒啊保持分散的状态，大家用起来也是更加的方便。类似像什么二氧化硅的那几个呢，都是安全性比较高的抗结剂啊。有人对于这个亚铁氯化钾的安全性产生质疑，说这个氯化钾有剧毒，长期吃那对身体有影响。事实上哈，只要按照咱们的国家标准，每公斤添加不超过10毫克，对于大家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出现这个中毒的状态的。而有人担心这个亚铁氯化钾在烹饪的过程中分解啊，变出这个剧毒的氯化钾。实际上这个亚铁氯化钾也是非常稳定的，要加热到400度 才能分解。在咱们中国人这煎炒烹炸，一般您也到不了300度啊，就算您炸也到不了300度，距离分解还有很大的距离。大家还是安心的长期食用就行了啊，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对，放心吃吧。 哎， 但是前提条件要吃得健康，同时要节俭，不能浪费。 对，而且咱们现在你看国家营养协会若干年前提出了一个每天6克盐，但是现在咱们在媒体上营养师们很少提这个事儿了，因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的时候是相对需要，每个菜都需要点盐。你要是限制盐限制的太狠了，比如说6克盐，可能好多家一个菜都不止6克盐， 对不对 ？你如果说牺牲了这个口味让大家谈营养，有的时候也不现实。你都不想吃了，营养无法保证，是盐少了，你营养也跟不上。所以在保证这适口性的前提下，大家尽量的减少盐的摄入，我们现在经常是这么说，对吧？就是如果你那个一开始你觉得现在这个盐度刚刚好，能不能比如这一道菜咱们搁了6克，从明天开始咱们减到5克，适应一段以后改到4克，包括咱们不要光看这种有形的盐，说我拿这勺蒯着食盐，这一勺叫加盐。其实我们比如说搁的酱油里头，包括很多的其他的调味料里头，其实里头也是有一部分盐的。 对， 大家要努力的调配好这个整体盐的量。总体来说，咱们是希望大家减少这个盐的少的摄入量， 对吧？ 但是你说我就因此要吃那种寡淡无味的东西，这也不是大家的初衷啊。所以就是总结一下，就咱们现在市场上只要是大品牌的这些盐，大家吃起来都是安全的，而且呢也别考虑说哪个特别贵就一定好。我觉得我看到的大多数的宣传都是那个人可能过两天他宣传完以后，他过两天他就要卖他那个盐了，是不是？都是有那个商业目的 在 得找个说辞。 哎，有那个商业目的得告诉你一些概念，什么我这盐就要比海盐好，湖盐就要比海盐好等等，其实都是为了卖他那个东西。咱们专家已经都说了，大部分的成分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吧？大家还是把钱用在刀刃上，是不是？ 1.99元包邮。 哦，盐是吗？ 没有。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到这儿。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郎朗。 叶巧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